不是还有一具举人的尸体吗？怎么没了？ 安宗不放心地问周涛，他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又补充道， 村里出了这事儿，已经没人敢再来了，我也不知道尸体到底怎么了，可能是被附近的野兽拖走了，如果是这样，那些野兽可能也被感染了，那样就麻烦了。 他们在坟边又发现一个盗洞，这些盗墓贼没有基础的土木工程学，挖这样的洞周围很可能会坍塌。不过你要让一群连小学也没有念过的人去考虑建筑物理学范畴的东西，还真是为难他们。这里周围地上都是碎瓷片，突然六子大叫一声，他们三个人连忙围过去。原来出于职业病，他本来想要研究一下棺材，但是发现棺材板上全部都是绿油油的虫子，幸好他戴着非常厚实的手套，否则这一摸实在恶心，估计可以让人终身难忘，一辈子也不想看见绿色了。他们马上散开，周涛掏出喷雾器就消毒他的手套，随后马上让他换一个新的。白毅蹲着查看盗洞，他冷静地说， 这些虫子估计靠吸食水分为生，你们看四周的植物都枯死了，棺材里因为有过湿，所以才会存在大量虫子，而表面却没有。那些盗墓贼当时看到尸体的时候，就可能触碰过这些虫子，所以才会被传染。 安宗同意他的猜测，发现在坟的四周几乎寸草不生，而且地质特别干燥，再这样下去，这块地就要沙化了。他们用大量杀虫剂把棺材里的虫子杀死，然后四个人把棺材翻个身，把虫子的尸体倒出来烧掉，这才看清棺材里的样子。里面的丝制品已经烂得差不多了，还有一些棉絮的残渣，看得出这口棺材做工十分细致。不过现在彻底成了虫子窝，里面的随葬品已经被掏空了，什么也没有。他们翻了一阵，就把目光放在边上的盗洞，洞挖得十分之深，这样一来，如果他们贸然下去，可能就会有坍塌的危险。不过因为时间问题，再打一个洞已经不现实了，而且他们都不是学建筑的，说不定打得还没有这个好呢。四个人八目相对，最后白毅叹了口气说， 我下去吧，你们在上面等着我。 哎，我和你下去，万一下面有东西，你一个人没法应付，多一个人还可以照应。 安宗拉住他说，他犹豫着，安宗拍了拍他的肩膀， 哎呀，没事儿，一起下去吧。 他点了点头，四个人赶紧做了一个简单的绳梯，把绳子的一头绑在树上，然后他们把登山扣扣在绳子上，把手电筒挂在腰上，让六子和周涛在上面拉着绳子，他们俩一扯绳子就把他们拉上去，然后脚一蹬，一点点滑下洞去。四周的泥土十分干燥，连一点水分也没有，一蹭就刮下一大堆的灰尘。白毅先下到了底下，安宗手脚并用的下来，白毅扶住他的腰让他稳定重心，安宗一蹬地也跳了下来。果然这里只是一个非常小的石室，四周空气十分浑浊，视线也很差，手电筒照到的地方都是颗粒状的灰尘。在北面的墙壁上有一个洞，估计就是当时他们给炸的。他们靠近一看，还有一些玉器藏在里面。 嗯， 白毅嗯了一声，突然发现什么说， 这些不是玉。 钻进耳室，门口对着一些杂乱的玉块，安宗想要捡起来看看，白毅一把抓住他的手说， 别碰这些东西，这不是玉。 他拉着他迅速地退出了耳室。安宗问，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白毅眼神有些吃惊， 这就是那些虫子的幼体，这种东西叫做鸠羽虫，是专门吸食木室水分的寄生虫，过去西周时期培育出一种方法，可以保住尸体不腐烂，当中就遇到了鸠羽虫，不过必须要在完全干燥的情况下才有用，否则只要有水分，鸠羽虫就会大量繁殖，最后长成实体的成虫。此法盛行于春秋晋国，之后三家分晋，就很少有人知道这种鸠羽保尸的方法了。 安宗看着那些碧绿晶莹的石块， 实在没法想到这样的东西会是那么可怕的虫子。他咽了下口水问道， 这种东西还防腐，那么那些村民怎么还会浑身溃烂啊？ 这种东西本身不会引起溃烂，但是成虫分泌的液体有很强的酸性，幼虫本身具有很高的吸水性，可以防止尸体腐烂。一具尸体在下葬时先做好脱水处理，然后再放入适量的救育虫，就可以起到防腐作用，因为幼虫无法长成成虫。但是这种工艺在战国时期就绝迹了，没有人敢拿自己先辈的尸体做这种实验，万一失败就可能繁殖大量的救育虫，和疟疾蔓延也没什么区别了。 他们谨慎地退出耳室的时候，突然安宗在耳室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张人脸，他一下子没注意，以为是人，连忙往后仰了一下。白毅忙用手挡住他的背，安宗拉着他的手臂指着墙壁说， 哎，你看那里有一张人脸。 他们两人同时用手电照在墓室，发现居然是那具清朝举人的尸体，他的身体被绿色的金块封在了墙壁上，一张怪异的脸就那么死死地对着他们。安宗记得这个位置应该是老炉子说的最后的那张盘座壁画，但是此时他们看到的却是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半腐烂的死人贴在墙壁上，双手抱着胸口，下半身几乎都被绿色的虫石给堵着。他们发现那些晶莹剔透犹如水晶的玉块里居然有无数条虫子在爬动，他们惊恐地看着这一幕，安宗禁不住暗骂一声， 他大爷的，我靠你！ 他马上握紧手电筒，尸体的头发已经像草芥一样团成一团，绿色的虫子在里面扎了窝，爬进爬出。此时他才注意到这具尸体是一具女尸，难道说清朝还有女举人？幸亏安宗见识过水池里盘满头发和蟑螂幼虫的场景，否则现在马上就得吐出来。白毅的脸色也很苍白，他低声说道， 这些成虫都成精了，他们居然把这具尸体当做了产卵床，你看那具女尸体的脸上都是疙瘩，其实就是虫卵。奇怪，这具尸体不是古代的，是现代的，你看他肚子上有剖腹产的手术刀痕， 真的在小腹那里看到疤痕，这里怎么会出现一具现代尸体啊？太匪夷所思了。 我们先找壁画，看看有没有关于鬼咒的信息，这个地方太邪了，绝对不能久留。 此时白毅连忙用手电四处查询，安宗万分同意他的观点，也帮着四处查看，但是因为光线有限，壁画又淡，他们看的眼泪都要出来了。白毅打了个手势，他在墙壁上发现了他们之前看过的壁画，一路看下去，这里居然有完整的壁画，但是和月兰说的不同，这组画感觉像叙述了一件连串的事。白毅盯着壁画，他嘴里说了一句什么话，安宗没有听懂，他整个注意力都在这些壁画上面，上面有一些字，他指着字对白毅说， 你能不能翻译过来？ 上面有些字已经磨没了，我只能看出来几个，好像这里的壁画是记录了一次西周时期在晋国引发的动荡，最后周天子下令封锁所有的消息，而这里则是唯一一处记录那事件的地方。 安宗一边听一边看着壁画，这里的画面实在太诡异了，即使光用看的都觉得背后像被泼凉水似的。